星期五晚足球频道现在开始。 喂，嚟啦嚟啦，星期五晚嘅足球频道啊，唉，终于今晚都翻，又休息咗个礼拜之后。咁啊，今晚咧就有阿 Chip 咧喺度啦， 系 ，hello， 有卡妹啦，咁啊，仲有咧就我哋有位特别嘉宾，咁啊，我又唔系好想用呢个反慢频道主持嚟介绍佢，听到啲笑声都知道，因为本身识佢嘅时候，佢其实都系一个年青有為、長進嘅青年嚟嘅，不過即係，但係因為初出茅廬，識咗啲壞人，咁所以就即係誤入歧途啦。咁今日翻翻嚟呢度就即係有翻少正氣， 係嘛？阿超咧，我哋唱翻歌啊！我哋會學一學啊！ 唱翻生日歌先，我同你 學。 我哋 一二三， 又嚟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Kissy, Happy birthday to you。 啊，搞搞女啦你！ 係Ryan Kiss生日，就唔係Kissy生日。OK， 咁啊四十歲係嘛？ 嗯，四十歲， 大壽 今日。 其實今個禮拜睇緊Kissy嗰個歐聯嗰晚咧，即係佢打正選咧，其實即係佢個表現係令我又諗翻起我十幾年前咧玩 CM 嘅時候咧，就我成日有個秘技嘅，嗰個秘技其實都係為咗傑斯而設嘅，就係咧因為你只一玩咧，我就會玩到成玩十幾年噶嘛，咁玩到傑斯大約三十六七歲嘅時候咧，咁我就 死咗梗係重生， 唔係有個秘技咧就將佢年齡再調翻低佢，咁都係為咗傑斯嘅，咁但係即係估唔到傑斯係會打到四十歲咯，即係二零一，我記得我嗰陣時我係玩緊 CM 二，唔知二零零二啊一個版本啊。 CM 二嗱 CM 一 CM 二，即係開始按年份計啊， 按年份計噶嘛，嗰陣時二千一二零零二嘅有一個係應該叫 二千嗰陣咁樣，三十咯。 咁啊，即係嗰陣時玩緊嗰個遊戲嘅時候咧，就會覺得即係二零一三年咧就好應該要有傑斯噶啦嘛，因為你即係如果一個咁，所以就後屘又揾到一個嗰啲叫咩 crack file 又好唔知乜鬼啦，即係就可以改年齡咁啊，其實 有個 program 咧係可以改， 因為即係我哋成日會覺得啊。曼聯係唔可以冇傑斯嘅，咁所以就咁，所以我就會成日永遠都係將傑斯嘅年齡係停留喺二十二啊、二十三啊、二十四歲啊。 咁你覺得你隊波係人才仔仔啊？即係所以傑斯繼續 梗唔係啦，梗唔係啦。你係咪好認真問我呢個問題先？你係我就好認真咁樣答你。 唔好認真答我，我都 唔係即係曼聯真係嘅，即係以前馮總都講過，我哋冇乜邊一代嘅球員，我哋覺得係隊波會超強啊！即係嗰下先快感啊嘛！即係譬如話今個禮拜其實有另外一位仁兄又令我諗翻起一啲少少曼聯嘅往事咧，就係譬如嗰個唔係曼聯人啊，嗰個阿仙奴人啦 ，Pat Rice 癌症啦，咁啊呢個禮拜六其實嚟緊嘅對卡迪夫城，即係阿仙奴嘅球迷啊，等陣先啦，我今日咧其實會有少少黐脷根嘅，因為我嘴爛咗成個禮拜，咁所以條脷咧好長嘅，而家唔知點解發高潮，咁所以而家聽到黐脷根就唔好介意啊。咁講翻 Pat Rice 咧就係咧。即係會有阿仙奴球迷會撐佢啦，會有件 T-shirt 嘅。咁其實Pat Rice 都令我諗翻起，即係當年我鍾意曼聯嘅時候，其實以往我都有講過啦，有一場波其實係好令我鍾意曼聯嘅，就係都係 Pat Rice 有份打嘅，就1979年嘅 FA Cup 啦，即係阿仙奴贏呢個曼聯3-2啦。其實就係都係其實同而家嘅曼聯好多波都係一樣，輸緊啊、反底啊，跟住去到仲係最後幾分鐘反底啊！你又諗住嗰場波應該佢會贏啊，但最後一秒鐘佢輸 Q 咗，咁即係嗰啲咁嘅即係其實曼聯好多代都唔係你哋成日覺得話，即係對波係好超強啊！ 我冇覺得你強啊， 阿德就可能有， 係我哋兩個都唔覺得係， 咁或者我誤會咗啦，唔係，但係好多反曼嘅球迷都覺得係一個霸權嚟噶嘛，但係其實 霸權喺第度啊嘛， 係啊，唔係話你 球場上表現啊嘛。 我用翻李嘉誠今個禮拜喺呢個南方都市報嘅答你咯。 點啊？ 樹大梗係招呼， 係 佢就咁講咯，真係好正。 就當佢大樹啊， 嚇係咯， 大樹啊。 咁啊，今日唔係淨係講曼聯嘅。 梗係啦，我想截住你㗎啦，已經。 我就係想扶翻正你啊，大佬，即係我想。 等啲人知道你唔係一個利迷，你係車迷嚟噶嘛，大佬。好多人誤會咗你，成日挨住一個大壞蛋咧，即係會影響你嘅形象啊嘛。咁同埋就係、是、今日捉你上嚟都有啲意義嘅，就係、是、即係你好似即將告別反萬頻道啦，係咪？好似係 咩？點解咁講？ 嚇？點解咁講？嗱，唔係其實阿 Kenny 係替工嚟嘅，咁啊又喺 Red 搞好似即將有個新節目啊嘛， 開多飯係 啊，咁所以係捉你上嚟即係宣傳下啦。咩、節目名啊？節目名好有趣喎。 節目名係其實諗咗好耐嘅，幾個人一齊 又玩 number 喎， 係啊， 又學人哋玩 number 喎。 咁啊諗咗好耐咁。叫咩好呢？好似唉，叫埋啲名嘅古靈精怪又唔知點，總之左諗右諗前諗後諗，不如因為我哋三個主持，同埋其實除咗呢三個主持呢，我哋都會即係溝下啲其他主持嘅、或者溝下女其他咁嘅嘢都有嘅。咁、就啱啱三個主持呢，就阿獅子啦， 黃金陣容。 阿獅子係廿幾啦，咁我啊三廿幾啦，咁另外有藍天雪地嘅 Wilson 啦，佢係40啦，咁就啱啱三個 generation 叫做夾住，咁啊不如叫20、30、40啦， 正啦呢個名， 大家又知道應該係個戲名嚟㗎嘛， 原本係張艾嘉嗰套戲， 梁咏琪啊嘛， 係啊， 即係就概念可能係咪一譬如一個話題？就撞下呢三個年齡層，即係唔同嘅睇法咁樣啦，可能就係。 因為其中有錄咗一集就講80年代咁樣，咁我同阿 Wilson 或者我哋其他年紀大少少嘅主持都會走過80年代，我哋就即 係你大過獅子嘅咩？ 我大10年啦。 唉，咁你都比佢大壞曬。唉，真係大 咁就我哋又話同佢講咗，即係打趣講咗個話題，就話啊，其實如果以我哋呢一代嚟講，即係以我哋呢一班其實坐得埋吹水嘅主持或者朋友嚟講，如果未經過八十年代咧，都可以算係一個香港人啦，都可以算係一個遺憾。 直情係點啊？ 咁啊，其實呢一個係其中一個我哋嘅都。幾大會一路 睇到 keep 住會講， 係咯， 唔係咯，就係獅子好中意鑽研啲歷史噶嘛， 冇用嘅，你冇經歷過啊嘛，大佬。 咁就係咯，就講八十年代有，其實都幾多舊嘢講。 O K， 咁啊，其會一路溝啊啲唔同嘅主持，咁好好玩。嚟緊應該禮拜二會出。 哦，咦，咁快啊？下禮拜二嚟緊就嚟喎，哇！密切留意啦 ，Regga 嘅新節目係嘛？係一個係 新嘅， 好耐都冇新節目啦。 係啊， 隔咗一輪啦。 係啊， 呢個應該會係一個我相信都幾 爆 開心嘅節目啦。 O K， 密切期待。 遲啲傑斯上去講兩嘴 啦。 遲啲傑斯上去講兩嘴。 我係50嘅咯喎， 你冇所謂㗎， 30、40 加多個 冇所謂嘅，唔緊要 嘅，冇所謂。 O K， 咁啊，咦，咪即係搭住 Hot Boy Song 咯。即係星期二晚又會聽完 Hot Boy Song 又可以有20， 都 OK 㗎，都 OK 㗎，或者聽 Hot Boy Song 之前聽到都 OK 下載啫嚇。好啦，咁啊留意住啦，陸陸續續有新節目㗎啦 ，Regga 又咁啊嚟緊就唔係我哋第一次應該都係要講翻啲歐聯嘅賽事啦，第五 round 嘅賽事啦，都幾燦爛嘅喎，咁啊好多組都值得講下嘅，咁啊又係由頭開始嚟啊，咁啊 A 組先啊。 定係講啲重點啲嘅波先啦。 重點先啊，任你啊，你話事啦。 死亡之組啦。 死亡之組講緊 F 組先係嘛？最多人留意住 F 組啦。 多蒙特、阿仙奴同埋拿波里嘅命運，暫時仲係未解決嘅。 哇！呢組真係， 仲要睇埋 呢組真係近年少見啊。 好少可， 好少可真係。 唔係，首先咧，即係要多謝一隊波就叫馬賽啦，真係五場都唔贏。係 啊， 咁咧就造成到 佢都想創造經典。 係啦，好少可會見到呢隊有可能即係三隊都有機會同分啦，即係暫時仲可能啦。 係 一個好亂嘅局面。 係即係而家解拆下個局面先啦，然之後先講下啱啱打咗嗰兩場波啦。咁啊，最後一 round 咧就剩翻 round 就會喺。呢、這個喺幾時啊？ 兩個禮拜後應該 大概十二月踢嘅應該 加一個禮拜 咁 剩翻兩場波，其實就會係阿仙奴就會主場對住呢、這個 拿波里， 拿波里， 跟住然之後咧就多文咧就會係 馬賽。 又好似主場，係咪？唔係，多文係作客。 多文啱啱嗰場主場應該之後嗰場作客。 多文好似係作客嘅，就會對住馬賽啦。 馬賽。 咁啊，個形勢其實咧就因為啱啱多文贏咗波咧，咁所以咧其實咧即係而家你牌面睇咧最有利嗰隊又可能又變翻係佢喎。 係。 即係上一場係真係生死大戰嚟噶嘛？咁啊贏咗之後咧，佢有少少著數就係咩咧？因為大家都期待嗰個 好澎湃嘅最後嘅局面咧，就係 三對十二分， 三對十二分，多文就肯定出線㗎，可以話先話俾大家聽，因為佢個對賽成績係贏曬阿仙奴，贏曬拿波利嘅，係係誒，即係因為計對賽成績，咁然之後最蝕底嗰對係拿波利，因為拿波利咧 輸過啊嘛， 就輸過俾 阿仙奴，輸過俾多蒙 特2-0，咁然之後所以最後一場波咧，佢就要起碼要贏翻三球，咁然之後先可以即係。可以反到底咯，咁啊要喺呢、這個即係如果你話要最後一場贏阿仙奴3-0，就可能真係會有啲難度啦，係啊，咁啊嚇，咁啊最後嗰場係拿波利主場嘅，拿波利主場，但係亦都要提一提大家，拿波利最後嗰場主場咧，而家打緊官司嘅。因為佢上一場嘅主場對住馬賽嗰場咧，就球迷有騷動，咁同埋咧就馬賽球迷有受襲擊，咁所以咧而家咧係歐聯嗰方面咧 係 想準備要嗰場波要閉門作賽， 閉門作賽。 咁而家咧就係打緊官司嘅，希望可以打贏啦。如果唔係咧，就連嗰、那個即係、就是、最後呢一場波嗰個 主場之利都冇埋啦， 冇埋啦，係啊。咁所以呢個大家都要留意一下啦。咁多文最後一場就作客嘅，就會對住馬賽啦。咁啊冇乜難打易打噶啦，大家亦都係。總之嗰三分係一分都不能失嘅，即係你如果多文你話有咩意欲打和咁，亦都係即係都係企喺度玩完咁滯嘅，因為佢而家都係揸住九分，但係大家會 expect 佢可以攞到盡攞十二咯，佢攞到盡十二就肯定係出線㗎啦，咁所以佢就唔使望即係 唔使望其他兩隊啦， 唔使望其他嗰兩隊嘅，嗰兩隊就由佢自己砌咯。咁但係呢個真係亦係近年經典啊！啲阿仙奴攞到十二分。 都可能出唔到線， 都仲未出到線，應該咁講，喺第五 round 都仲未出到線，即係好多時攞九分你都出得線，你譬如話 攞十分啦，十分好穩陣。 最大諷刺咪就係阿 Kenny 嗰隊咯，輸波出線，輸波出線揸十分已經搞掂。咁你話所以 F 組係有幾死亡咁，大家可以知，即係可以可想而知啦。 大家預期差唔多啊，都係覺得呢三隊好有可能都會向一隊，亦都好可惜咯。 咁三隊梗 係，而家都極有可能，一定係啦， 都係講到，我其實都係講到第五 round 都係一樣，就係三隊都大家都唔係好想佢香嘅，即係你我如果你話我， 你梗係想阿仙奴啦， 但係我一早都話阿仙奴係唔會香㗎嘛，咁但係你拿波利 而家都未打完， 唔係我係唔會想阿仙奴香㗎，我 你想佢打十六強嘛， 係打到八強， 同你 四強大佬， 同你曼聯同一手搶嘛， 係啦，大家為一個聯賽太熱而著想㗎嘛， 搞到下年打唔到， 咁早俾佢出線有冇搞錯啊，大佬？唔得，呢啲又唔會炒雲家嘅，係咪先？你係炒雲家咁啊，冇所謂啫。咁啊，兩場波其實我諗多蒙特對拿波利嗰場係比較值得講啦，精彩嘅一場波。多蒙特又打咗場即係好精彩嘅賽事啦，卡卡有睇啦， 點啊？哇，其實我覺得好出，因為咧嗰場咧我自己睇我就。鄧阿 Brenda 好驚嘅，因為佢流血咧，係啊，流到佢係要去翻， 係啊， 唔係去翻球場咧，有個 shop 咧，佢哋賣翻自己多蒙特啲衫噶嘛， 係啊， 係流到咧係咁換衫，要去間 shop 攞衫去換咯， 攞去個 shop 度攞嘅咩？ 係啊， 我就見到有個助手攞件衫出嚟噶嘛， 係啊，其實每個球員會預備三套衫噶嘛，咁但係佢已經流到，因為紙完出去又流，踢兩下又流，咁你係要換衫，咁跟住換到個三套都冇曬，咁去個 shop 度攞咗， 因為天氣凍啊。所以一撞咧就爆啦，即系啲鬼仔，尤其是啲鼻黏膜啊啲嘢咧，比亚洲人薄啊，薄啲啦，咁所以咪一路爆啦。 但我又唔觉得非常睇得差咯，即系话你估唔到佢咁样阵出翻，同埋不过阿队长咧，即系基尔，可能佢耐冇踢，我初头就佢其实佢都派咗几次胶噶啦。咁但係總括我就覺得 Banda 同埋沙軒發揮得好好，真係 仗時用命啦！呢場波你即係挨住一場就係輸完一場3-0俾拜仁，大家都戥佢擔心，成條防線爛曬，跟住然之後費特列治唔出得，咁大家都估到㗎啦，賓達就會大家波桑就估基爾打中堅嘅，到最後呢都唔敢俾基爾打，都 係用翻 打翻個防裝，就賓達拍住阿蘇格拉底啦，咁啊，然之後咧就一對集咧就左邊就阿 Durham 啦，跟住然之後就右邊就哥斯萊斯。嗱呢場波其實我覺得有幾樣嘢幾有趣，大家可以即係如果大家有又係一場好值得重温嘅賽事嚟嘅。我第一要講咧。我先講拿波利咯，先講拿波利就係咧，你睇到我諗我唔知利諗有冇少少感覺啦，又翻即係 其實我以前喺個節目成日講嘅，即係 斌仔， 斌仔係一個賭徒嚟嘅。但係好多時，我以前成日講就係話 賭輸啊嘛， 你要賭，你會贏，有時會輸，輸咗你要承受得起咯。呢場波其實你睇翻拿波利對上兩三場波，佢又開始賭啦。但係你記得前一場波對住祖雲達斯，佢排個排最強陣啦，輸咗波，跟住然之後到歐聯呢場波之前。嗰場帕爾馬其實係好值得講嘅，因為其實今屆帕爾馬去到目前咧係一隊唔難唔容易應付嘅意甲球隊嚟。嗰場波佢選擇唔留力，擺到最強陣，到最後輸0-1。嚟到呢一場咧，有一啲球員咧，只有佢自己知嘅，係點解要就要開始要留要留啦？呢場波其實唔係執一個最強嘅陣容出嚟， 佢咪收起咗恩拿咯？ 你見到冇恩拿啦， 冇恩沙尼， 冇恩沙尼啦，呢兩個係致命傷嚟㗎。 鹹石係傷咯， 係啦，擺個馬田斯出嚟，馬田斯一度都同你講， 佢都未適應， 未入局。OK， 同埋佢打個左手邊，佢絕對冇恩沙尼打得咁好，但係冇辦法，可能博完帕爾馬嗰場，有啲球員攰或者傷，所以。即係呢啲嘢咧，喺以前喺利物浦咧，其實我諗真係好親切嘅，即係利物浦迷，因為斌仔真係成日都會有呢啲咁嘅小毛病啊。咁呢場波其實即係有好多拿波利球迷都會對佢有少少微言啦，即係佢嗰個輪換嗰度係有少少即係搞唔掂。譬如話，仲有就係你嗰條中堅又係啦，你要知道拿波利今日我深馬嗰時已經講啦。嗰、那個中堅係一個死門嚟嘅，因為其實無論邊幾個都係個質素係有限嘅。咁你一路都係用開碧圖斯，但係呢場波又係啦，因為打完帕爾馬嗰場唔知係傷抑或係攰，又係冇出。咁然之後就出咗呢、這個嗰個 Federico Fernandez， 即係嗰個阿根廷仔啦。咁啊搭住艾比奧爾，咁你就知道有幾驚啦。因為其實個中堅位係拿波，即係防守係拿波你今屆嘅弱點嚟嘅。咁呢場波即係講嚟講嘅就係咩？因為個進退失據，又想頂翻住意甲嗰度，但係到然之後，所以擺唔到個強陣出嚟，到最後搞咗個大頭髮出嚟，就連續三場波都輸曬嘅。即係對祖記輸，對帕爾馬輸，跟住然之後呢場輸埋，呢場輸埋咧，隨時輸間廠㗎嘛，大佬啊！即係成個歐聯席位可以冇曬，因為即係譬如你大家好波桑，你預測嘅時候 打手啲手細啲 手細啲嘛， 呢個我講嘅， 手啲都就得，但你擺唔到個強陣出嚟，而你見到即係然之後調翻轉見到多蒙特嗰個決心係好強 的。唔係，我覺得如果你真係擺手細係唔一定唔係擺呢個 line up 嘅，一定唔係出迪斯馬利彭迪夫呢幾個。 嗰對防中就已經死曬啦， 你不如打一個4-5-1啦，即係穩陣啲。 呢個迪斯馬利咁就已經死曬啦，唔係一對最強嘅防中咯。 彭迪夫即係唔應該出兩個前鋒。 係啊。咁你咪見到咧，恩沙尼擺咗後備咯， 即係我就咁睇啊，睇我冇睇場波，但係睇翻個拉入都好似冇防中喺度， 冇，唔係有， 你咪當巴力， 嗱你後尾嗱講下嗰個下半場換人啦，輸咗2-0 ，OK， 輸咗2-0，佢就開始換人啦，佢就換恩拿出嚟，跟住之後執翻條防中，跟住然之後咧最關鍵嘅人物就係62-3分鐘到換啊恩沙尼出嚟啦，就換走啊何西卡尼莊嘅。跟住然之後咧，一換出嚟咪由恩沙尼去追 和， 就 執翻 嗰粒 嚟啦。 但係你睇到高普之強就係咩？高普仲喂你話佢條後防點殘，佢呢場波冇乜所謂啊。 有前冇後打死霸就咯。 係啦，冇錯，卡妹講得啱啊。佢仲有支炮啊。邊個啊？嗰、那個 急啊！奧巴美恩 擺咗喺後備啊嘛。你換個恩沙尼出嚟，大家都換支炮㗎，60-0分鐘。你換個恩沙尼，我即刻換個奧巴美恩入嚟，咁啊真係好似哇！你真係好似高普，好似真係神咁樣。你恩沙尼識嘅一球咩？我奧巴美恩咪再執多你一球， 啊、 跟住即刻收你皮。所以好精彩呢場波，即係嗰下半場嗰個調動係非常精彩。同埋仲有一樣嘢咯，就係話嗰個即係仲有一樣嘢，賓仔之失策就係話冇乜點做功課。其實你睇到嗰個後防咧。你都知道，但即係賽前都大家都知道，多蒙特嗰條後防係爛爛地嘅。你如果擺， 點解唔係啲快馬咧？ 嗰日擺馬田斯落嚟咧， 係好失策嘅，因為馬田斯要對返住呢係成條後防 最 較為啲 比較 最強嘅右手邊。 高斯萊斯 右手邊係哥斯萊斯，仲有你仲有一個人不能不提嘅，就算對拜仁嗰場波佢都打得好嘅，輸三比零就係 Cooper。Cooper 其實呢係佢打返個，佢雖然係打返個右中場，但係因為佢知，因為其實應該係有 instruction 俾佢嘅。兩場波其實呢佢係 墮得厚啲， 墮得厚啲，同埋擺翻落去個中間位多啲，同埋呢場波特別就係佢幫哥斯萊斯好多啊，即係兩個人嚟夾擊馬田斯，馬田斯係搞唔掂嘅。所以如果你嗰場波，如果你擺恩沙尼出嚟先咧，你有兩樣嘢咯，就係、是、第一就係話，如果即係呢個係講彩數，如果拿波里嗰個側擊嗰場波喺何西加利莊嗰邊多啲咧，咁佢就會著數好多，因為何西加利莊嗰邊咧就會係對住阿 Durm 同埋呢個萊斯啊嘛，兩個就係 啦， 防守就冇咁。 但係拿波里嘅攻勢大部分又側曬喺左邊嘅，咁呢個就即係如果賓仔可以早啲洞悉到呢樣嘢咧，其實加利莊如果打得好啲咧，佢嗰邊應該係發到圍嘅。咁但係無奈就係你嗰個攻勢全部喺曬左手邊嘅時候，你根本就係發唔到圍。咁所以多蒙特又守到啦，跟住然之後又可以撳到你兩粒先，咁你啊，即係咁就玩 Q 完。 唔係我想講 好有趣呢樣波真係。 我想講下阿、布尼迪斯，因為佢都教過車路士半季啊。 係， 即係我喺利物浦之後即係、車路士啦。其實我睇呢個布尼迪斯睇好耐實，因為 大家都係啦， 由利物浦開始睇就睇咗好長時間， 零五年開始啦， 係啦，到佢嚟即係坦白講，初頭我都麻麻地嘅，咁但係結果佢嚟到即係 final， 佢都同我爭咗前四，同埋攞到 個 歐霸啦，咁但係即係獅子就好中意佢嘅，即係哇奉若神靈嘅，覺得佢係勁得好緊要嘅，但係坦白講，其實佢喺我心目中咧。單場式嘅比賽咧，佢真係好嘢嘅，即係單佢處理一啲單場式嘅比賽， 兩回合啊，嗰啲淘汰賽啊， 佢係真係好盡嘅，即係攞到好盡嘅可以。但係我一直都覺得佢，因為其實有傳話，哇，佢就想簽個長遠嘅車路士長教啦。但其實我就一直都話佢千祈唔好長教，因為佢喺我心目中我睇咁耐咧，佢唔係一個長途戰嘅一個好領隊嚟嘅。因為佢學你話齋成日都一來搏啦，成日都賭啦。二來就係佢喺一個長途戰嗰個鋪排上面咧，係經常性去到中段咧就出現一啲毛病啊，唔知點解係一啲鬥氣啊，定係諗嘅嘢啊，佢又好怪嘅，跟住就會失一啲好無謂嘅波嘅，即係嗰啲係最泄氣嘅，即係你話我反而對強隊失我可以接受，但係相對如果你揸住一隊利物浦或者車路士係一個Big Four 嘅球隊咧，你去到啲中游隊一失嗰啲咧，係非常泄氣嘅，一場兩場就分分鐘 係 冇命。 以往利物浦嗰陣，我諗好多人會記得就係最有機會攞冠軍嗰屆啦，即係零八零九 九十一分嗰屆， 即係中間有段時間兩隊愛華頓啦，即係我傑斯都有講過啦。 嗰時我哋講得最多啦， 就因為即係足總杯嗰度，足總杯嗰度唔放，咁同埋有一場聯賽，差唔多連續兩場打嘅。即係抽埋一齊，咁佢兩場都搏到好盡啦， 好意氣用事啊！咁佢譬如啲傳媒其實又好影響到佢嘅嗰個， 咁再加上你嗰個撲街領隊又中意講埋啲口水戰咧， 係佢辣我個領隊先嘅，佢自己不自量力辣，佢辣先㗎。你越記得嗰單嘢， 我只咁講咧，而家勝者為王，敗者為寇啫。 但係其中一樣嘢， 我哋成日講咧就係話。其實佢嗰個足球知識係好好嘅，但係好似正如阿 Candy 講嗰樣嘢，有時佢係嗰個輪換係真係會俾佢玩死嘅，即係佢好多時 我咁睇，其實佢咧中意嘅球員咧就係十五六個啫，即係有啲似咧，即係譬如你睇籃球咧，即係積順教練咧。系通常都要用八至九個人， 係來來回回多個， 係來來回回咧，即係佢，所以佢選號嗰班球員，即係即使勁都好，係好大，佢就唔中意用出邊嗰十七、第十八款選擇嘅。咁同埋咧，其實佢其實教波咧，我覺得佢慢慢佢會有少少變咗個方向，係似雲高爾嗰只。嗱，當然佢歲數上佢唔係，佢未去到嗰個檔次啦，但佢慢慢，我覺得睇好佢會係咁嘅，就係佢係。如果佢係用自己年青球員或者佢自己班底或者佢有張長期飯票咧，佢會搞得好好多。譬如你睇翻華倫西亞嗰陣時，你成隊波咧根本上喺佢個腹稿之下去做成個波出嚟嘅， 跟翻佢嘅。 係啦，咁就個咁啊，其實好強喎。嗰陣嘅華倫的確係好強，歐洲頂級球隊嚟嘅。但係去到而家咧，佢變咗係一個類似僱傭兵。 即係有少少 咁樣。即係通常你去到炒教練，第一個諗到佢咯。即係各地聯賽嘅人都係咁樣。 我相信去到拿波里而家嘅情況都會係咁，佢都好難搞得耐㗎，我相信。 嗯， 係啊。咁呢樣嘢就有啲可惜咯。 但你問佢 係 咪一個，佢係咪一個好嘅領隊咧？佢絕對係一個好嘅領隊啦。 佢執一啲基本嘢咧。 佢似一個，佢係一個一定一個好有料嘅領隊。 佢執一啲基本嘢咧係 OK 嘅。同埋其實佢唔善於 handle 是非，即係包括講啲口水戰啊嗰啲。 佢好快就着火。 佢的確係輸俾哥奇嗰幾個嘅，即係輸俾雲加、輸俾費格遜嗰幾個。佢最冇耐性，又容易俾人激嬲，又容易講錯嘢嘅。 系啊， 咁可能呢幾年佢學精咗，有翻啲進步，但係咧呢點係佢其中一種，即係其實鬥氣嗰樣嘢咧，心理質素就是、最不足嘅地方咯。 係啊，所以呢場波就有啲可惜啦，即係我覺得其實係如果佢喺對上一場對帕爾馬嘅時候諗一諗呢場歐聯嘅部署咧，其實係應該唔應該失呢三分嘅，或者係應該係喂絕對係有權可以攞到一分，但係真係要做功課咯。但係呢場波就好似唔使理咁樣嘅，咁啊呢個係有少少可惜咁，但係當然啦，你都要讚翻就多蒙特嘅表現啦，即係我都講過，其實喺成個歐聯度嗰個，就算你話未開波前，大家對佢個主場都係冇乜信心嘅，因為佢今屆個主場其實唔係話有好受十足嘅把握，但係呢場波係嗰個決心係好強啊，咁但係唯一一個要彈嘅，我諗係繼續係 利雲素 基啦，其實兩場波都係對拜仁咁，對拜仁嗰場啊，波桑都講過啦。呢個球員又即係開始又回復翻少少 敗家咯， 敗家啦。 仲有一樣嘢啦，佢過十二月應該會簽拜仁。 佢其實咧呢 個去向到底會係點？ 佢應該會簽拜仁。 佢自己講咗。 我諗呢個未必一個主要因素嘅，但係佢我諗呢種咧係一種心態病嚟嘅，即係譬如話有陣時有好多單對，但你睇到佢幾乎成日浪費嘅機會都係啲單對單， 係冇錯。 即係呢個係呢個係心理因素嚟嘅。即係我覺得係其實係需要，如果我係多蒙特嘅球會嘅管理層咧，我會嘗試揾一啲心理醫生咧，去同佢即係試下搞翻正呢樣嘢，因為太多次係咁樣。咁我覺得呢個係要即係要糾正下。 唔係呢場佢都有個用處嘅，嗰球十二碼萊斯射嗰球咧，一比零嗰球其實可以搏到嘅。 咁 但 係 嗰球咧，嗰球應該十二碼嚟㗎，我就係想講。 嗰球波即 係 梗係唔係十二碼啦，有啲 動作好 啦， 個動作好細 嘅 啫。 係啊， 啱啱球正就企正嗰個位，你知佢又啊， 我 呢 個動作真 係 好細，嗰球係唔應該係十二碼。 係啊， 係有運嘅，真係萊斯嗰球。 Cooper 嗰球就靚啦， 係咯，即係痛下 打反擊嗰球第二球。 Cooper 嗰球咪超冷靜咯。 係啊， 你諗下。咁近， 即 係 如果 都可以通你 嗰球波，如果俾利雲道夫斯基 又上咗九樓 啦， 嗰球如果俾 散中龍門， 嗰球如果俾朗尼咧，就單刀橫槍。 咁 唔係啊 ，Cooper 咧，其實 Cooper 嗰球係有擔心過，因為睇翻佢幾場聯賽嗰啲咧，佢去到嗰啲位咧，佢係俾嘅，佢唔會射嘅。但係嗰日咧，佢竟然射咗，哇！ 好盛讚，好盛讚 Cooper 呢個球員。 我覺得 Cooper 咧，其實係多蒙特入邊嘅嗰個 Thomas Muller 嚟嘅。即係一個好 multi functional 同埋嗰個心理質素好好嗰個， 心理質素好 好好嗰個， 同埋咧就係仲有一樣嘢就係咩咧？佢係一個好聽 instruction 去做嘢嘅球員。係 啊， 佢曾經做過好多嘢啊。係 啊， 進攻 你佢打雜，你叫佢出波又得。係 啊，你叫佢喂打得侵略性啲，佢又得，佢係。即係老細叫佢做乜咧，佢就會交翻俾你嘅。所以有一個好用嘅球員，同埋就係譬如話，喂有啲波唔啱去踢，有一段時間擺佢喺 bench， 佢又冇乜投訴啊。即係呢啲波蘭球員係好好啊，即係性格嚟嘅。咁所以呢個球員要讚下佢啦。其實就算係對拜仁嗰場波咧，佢其實都喂大佬頂嗰六十幾分鐘，佢係出咗好多力㗎。即係嗰場波都係要盛讚成大佬即係一條咁爛嘅防線可以頂到拜仁六啊幾分鐘咧，其實兩場波多文都打得好啊，咁所以我覺得有回報啦，即係如果你話即係出局，我都係好開心，就係我唔係多蒙特等咁，同埋就好開心，因為我哋今屆有個多蒙特fans 喺度嘛，即係你睇到你越嚟越見到 台柱 變咗黃色噶嘛， 哇！你 唔好出嚟都變黃色，咁我覺得好開心啊， 個面唔好黃就得啦。 唔係一見到佢又唔係話乜嘢，即係雖然有個萊斯有個靚仔，有多少去影響佢，但你睇到卡妹咧一路咧，喂對德甲嘅認識啊，對多蒙特嘅認識啊，呢樣嘢真係即係又要。所以我希望多蒙特繼續打落去咧，其實都係多多少少因為卡妹啦，即係唔好等唔好。 布倫瑞克打好啲好唔好啊？ 布倫瑞克啊，我幫你擁埋佢啦。咁另外嗰場啦，另外一場其實就 講嘅比較少啲啊， 平淡啲啦。 韋舒亞都入咗兩個好靚波嘅嚇，咁啊，我覺得開又為開心啊，唔好淨係成日俾啊。俾阿藍斯威曬啊！咁啊，Wilshere 其實都係一個好球員嚟嘅，咁所以 慢慢 pick 翻都係好嘅。 係啊，咁啊，馬賽係 失望， 失望啊！ 離譜， 但係 離譜咯。 我就咁講咯，五場波你覺得都係嗰句五場波佢冇放棄， 功力疲弱咯。 係佢冇放棄， 功力真係好疲弱。 佢又唔係完全一面倒輸 Q 曬俾你，場場波緊緊敗。你記得上一場尾上一場對拿波利佢仲領先住嘅，咁總之但係最後佢嘅結果就係輸曬五場啦。 真係幾難， 真係好奇怪真係。 係可以十五分都攞唔到，一分都攞唔到。 係啊，一分都攞唔到。 歐聯 出盡力嘅喎， 經典， 佢出盡曬力。 即使呢一組公認另外嗰三隊係強嘅，即係比其餘嗰幾組都係比較強嘅。 但 係 又， 我唔覺得馬賽差到咁。 但係歐聯我又係都間唔中都會提下大家啦。有陣時係講時機嘅，因為嗰個 competition 個歷程太長啊。咁你而家冇辦法，啱啱喺分組賽呢段咧，佢係處於一個大低潮啊。你睇法甲嘅就知道啦。咁所以即係佢係季初嘅時候好過，突然間呢段時間跌得好緊要。譬如曾經想搏下入國家隊嘅基亞斯啊呢扎咧，全部突然間都跌 Q 曬喎。咁所以就即係冇辦法啦。 高劳伦斯 唔系啊，呢个 Jeanette 啊，即系 Jeanette 啊，系啊，但个中文名好多只嘅，我哋叫基亚斯啦，啊，即系其实今届季初有少少咸鱼翻山嘅味道嘅，咁佢都好努力嘅，咁但系一到呢段时间又跌晒锅噶嘛，咁啊，所以马赛就 冇啦，拜拜。 我覺得佢會搏，我又覺得咧，最後一場啊，多蒙特係不能掉以輕心嘅，即係佢一定會搏埋最後一場嘅，即係打挽回面子都要啊，輸足六場真係大佬真係好鬼冇面噶嘛，咁所以要出力㗎，我覺得多蒙特唔係執 呢場都有少少險㗎，我見阿奧斯爾嗰球十二碼咧。 係。 都即係俾阿文達達救到啊！喂，但係嗰球其實 嗰球波啊， 嗱，其實嗰球真係要鬧，即係要鬧。 佢玩疾步，通常佢呢啲嘢，佢仲要個動作呃唔到人 嘅都。兩類射十二碼球員，有啲好有信心咧，係中意冇助跑。咁奧斯就好明顯係呢一隻啦。咁但係咧， 但係佢好猶豫喎，佢射嗰球。 一嚟你可以話猶豫，第二樣嘢就係龍門其實係讓個右邊引佢射嘅。但佢結果都仲係要俾佢射右邊喎。 佢又窒咗一窒， 窒咗一窒。 佢窒嗰下咧就諗住呢個可以，佢又以為可以呃到文丹達。 係。 咁但係文丹達唔係點喐啦。咁所以佢都窒咗埋去。 都唔係點喐，我其實見佢 喐少少啦。 我見佢其實個重心已經移咗去，佢會救到嗰邊。係。咁邊會救唔到啫？講真。 係，佢仲要射嗰邊。 仲要射地波喎。邊可能救唔到咧？ 嚇！ 所以啲人要鬧嘅啫。 其實如果窒步龍門唔喐，你都幾大鑊嘅喎。你就怯噶咯， 唔係個個窒得㗎，係 咯， 所以其實窒得最靚嗰你會揀邊個？ 李華道嗰啲咯，嚇？李華道嗰啲咯。 我會如果呢期我會揀巴洛迪利咯。 巴洛迪利， 其實巴洛迪利嗰啲窒就 佢就冇得捉， 就穩嘅，好穩陣嘅， 穩㗎穩。 巴洛迪利，但係佢有一樣嘢就係其實佢窒係會射中間嘅。即係如果你睇得多，係 咩？但係巴魯迪利嗰下窒完咧，係會望住龍門喐咗去邊邊先決定去射啊。 因為我成 咁，但係有多球員就未必識咁樣咯。即係嗱，啲奧魯斯嗰球咪唔識咯。 唔係奧斯個問題就係其實佢嗰個扎馬嗰個角度咧，你已經知道咧，佢係冇乜辦法夠力度或者夠角度射另一邊大位。你睇死佢唔夠力射。 係 咁，所以你一定知道佢射翻順腳嗰邊，咁咪好易捉咯。所以呢樣嘢就 因為佢呢啲你窒之前其實佢係揀定咗個位射啊嘛， 好似擺到明講俾你聽，除非你射抽望頂啦，咁冇好講啊。 係啊， 咁呢樣嘢曳咯。 咁啊，老蕭都交翻個助攻出嚟，交翻個助攻。咁啊，基本上就都係嗰句啦。阿仙奴打法甲嘅球隊啊，真係好似食硬咁樣啊。咁所以就攞到十二分啦，十二分咁啊，但係都仲未出到線。 開心下先咯，開心下先咯。 開心下先啊，唔係我。 主動都係佢。 其實我真係好衷心祝願佢出線。 冇問題啊，佢唔出線我都覺得係一個，就算唔出線打歐霸，我覺得都 OK 嘅喎。 嚇， 冇所謂㗎，翻去全力打英超 啦。唔會打㗎啦，歐霸。 我覺得呢三隊咧最可以亞科打歐霸嘅就係納波利。 可能最有機會而家個結局係咁樣啦。 係啊，因為三球係一個幾高難度嘅。 咁反之，其實阿仙奴多蒙特如果打歐霸，我覺得都唔會、都會不為而審咯。係，拿波你可能由於即係多仔啊啊， 同埋賓仔啊，賓仔 有 第一季啦，又第一季嚟到拿波里啦，又。 但係在於阿仙奴個立場，即係如果球隊嘅立場啊，我覺得全力爭英超會一定會係最大咯，擺得。 一定啦，我唔相信如果佢跌咗歐霸佢會打 咯，佢係求其打 啦， 突然 間唔會打嘅，你放心啦，係啊，即係而家嗰個形勢， 但係而家形勢應該係兩面作戰都值得嘅。 O K， 因為始終你有，如果你有個首名出線咧，其實阿仙奴好多年都冇首名出線啦。咁你如果抽籤抽到即係比較易踢啲嘅話，我覺得兩面作戰。咁多年啦，冇理由咁多杯都捧唔到，呢兩個杯即係唔會全力爭取、 不過歐聯就首名出線就 唔一定 代表一定好事嚟嘅。 係， 你譬如上屆嗰個隊咪咯， 我都知 抽皇馬噶 嘛， 大佬。 皇馬特登啊嘛，登要對你啊嘛，又 KO 你啊嘛。 咁啊，講多一兩組啦，仲有啲 F 組之外就順住落先啦。 車仔咁講。 啊，我驚唔夠時間講啫，呢次講啲簡單少少 啦， 輕強啲啦。 巴塞斯嗰組啦喎。 嚇？ 巴塞斯嗰組。 巴塞 AC 嗰組啦，巴塞 AC 嗰組其實都又係搞事㗎喎。有一隊搞事， 輸咗俾亞積斯。 係啊，嗰組係咩組？嗰組係 G 組係咪？ 最後一組嚟，應該 係 H 組。 嚇 咁啊，巴塞輸波 ，OK。咁啊，上季都有一場嘅，其實上季輸俾塞奧迪，今屆嘅啊， 今次揀另一隊輸， 揀另一隊輸，係啦，揀咗亞積士 ，OK。咁啊 ，AC 米蘭咧，大佬近期真係好難揾到一場贏波㗎，吳家產，你都要搞鳩佢，真係好撚慘。AC 米蘭已經係當氹到冇得再當氹啦，講俾你聽， 係啊， 對熱那嗰場1-1三十幾分鐘，1-1先開紀錄係佢，跟住俾熱那追和，跟住然之後得三十幾分鐘攞到個12碼，巴神射12碼都好少失手嘅， 佢好少啊， 失手埋， 失開又失， 都要失手埋。咁然之後你仲有一個，你最近，然之後最近五場聯賽未贏過，跟住仲有個嗰、那個會係咪會長啊？ 貝 倫 斯科尼， 連個議員都冇撚埋，罷免咗，即係屌你老，咩黑到～都冇得再黑，好啦，哇！大佬諗住贏翻場，贏翻場，車路迪衝起下啦！你後尾巴塞仲要搞事，跟住 放翻上嚟啊！ 喂，好大鑊㗎，其實你如果唔係等正常巴塞贏亞積士，咁咪結局咯， 攜手出線咯， 呢組咪攜手出線咯。你而家搞餐，大佬你知唔知拉屎一場係 AC 米蘭 主場 對亞積士啊？ 咁啊，不過你放心， 我知你，我 都同你講過啦。 佢對親荷蘭嗰啲球隊咧，佢就冇 主場， 咁但係應該最後嗰場係可以唔 例行公事， 可以唔使點出力㗎嘛。你而家呢場都要打埋佢。咁、你而家大佬而家黑到咁，即係好多事情都可以發生㗎嘛，即係好大鑊㗎嘛。 咪擺到明係巴塞玩嘢啦，其實巴塞出個陣唔係太弱㗎啫。 唔係太弱㗎咋，但係都差唔多叫做 second team 囉、即係你見到個 second team 嘅意思係譬如話近期冇乜點見到恩尼沙維斯達擺埋一齊呀，呢場波都俾佢哋塌下咁樣囉、即係一啲近期係比較 B team 嘅球員囉，你仲有譬如話佩奧爾帕碧基咁呢啲期其實又唔係話太多咁啊、所以你唯一解釋就係佢狀態有啲球員個別球員係唔係太得囉，你特別上半場其實係成隊波企唔定㗎，俾 IS 係圍住打個半場都有困難啊，咁你即係幾少見啊大佬，咁你同埋就成場波2-1大佬山波冇入過波喎，咁你真係難以相信㗎，佢入過球12碼嚟㗎咋嘛，係 啊 即係趕後尾 IS 仲要10個人打你11個 都贏到 你，都頂得埋佢，咁你話係咪擺明玩嘢呢場波，即係唯一解釋咁啊所以呢組就會睇最後個形式就係、係啊，巴塞就一定出線嘅，但係有機會第二名出線咯，即係都好少可㗎啦，打到第五 round、都仲有可以 有 可能係第二名出線啊，即係如果佢最後一場 AC 贏佢輸咪 佢有歷史重演輸俾塞奧迪嘅，咁啊第二咯，咁然之後就 AC 第一咁樣咯，即係 下一場係巴塞主場， 巴塞主場 咁應該掃， 同埋塞奧迪都應該收工㗎啦，即係下一場就唔會同佢搏㗎啦。 塞奧迪都一定係冇得出，冇第三 分。係啊，因為其實你排面睇嗰場咧，AC 贏3-0咧，但係其實個過程係辛苦到不得了㗎。 阿艾比奥迪系咁救波， 计咁救波，仲 有 Celtic 啲前锋 嗰个， 斯文啲前锋又废啦。 嗰个 Van Dijk 今季即系喺哥伦根加盟 Celtic 嗰个中坚咧，嗰个就嗰个又。嗰、那個試過近門又俾艾比迪救到啦，跟完之後又試過炸壺啦，乜都齊啊！嗰、那個炸壺輕輕越位嘅咋，即係個旁證稍為黑一黑眼係睇唔到嘅，咁所以咧，其實即係嗰場波其實都唔係贏得好順利嘅，咁所以即係 AC 都係好大鑊啊！呢段時間都係嚇，咁啊講住兩組先啦，係嘛？ 好， 需要休息一陣先。 好、okay。